就是我自个的家园，家床上睡不了不是前年当朝把汗水我在江边，可怜他推断不远小仙，可怜他断不朋友被人残，可怜他扎驸马险些遭难，可怜他被他斩下临朝，又不无点一点那你的点哪个 接下来再请大家欣赏一段京剧演唱，传统京剧《穆桂英挂帅》选段，演唱者李胜素。 接下来再为大家演唱《流水》选段，谢谢。 请欣赏传统京剧《法场换子》选段，演唱者是余奎志先生。 谢大家。接下来再为大家演唱一段传统京剧《三家店》选段。舍不得老娘喝了醋，娘孙儿连心肉，儿行千里牡丹忧，儿想娘身难苦愁，娘想儿来泪双流，眼前的红已坠落在西山后，叫一声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《夜深沉》。